3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顶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顶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科学新知这两天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先和大家来说一件吓人的事情，最近有美国的科学家警告，如果人类啊，你们人类啊，现在呢继续来去使用呢一切可以使用的化石类的燃料，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将会被海水所淹没。这些城市呢，包括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和上海等等。现在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呢大量的燃烧石油啊、天然气和煤炭呢，是会释放出的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呢会导致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极的冰盖完全融化。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人类呢所释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啊，导致了南极洲的冰盖完全融化，最终全球的很多大型城市会被海水所淹没。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有科学家提出了警告，大家赶紧啊，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得赶紧啊，这个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呢，相关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到2020年呢，北半球的气温每十年呢升高0.25度，这个升温的幅度在过去的1000年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呀。想一想这件事情就挺可怕的。来问问我的这个机器人助理小爱，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你的意思是地球要融化了吗？那是不是我以后就吃不到冰淇淋了？玉龙，以后你出门是不是要开船了？您赶紧去考一个能开船的驾照吧。 哎，你还别说，这个想法还挺好的。未来也许真的就有一天啊，像我看的那个电影《未来水世界》一样，地球的很多冰川都化了，化了以后呢，大家只能通过开船的方式来彼此沟通和交流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陆地了啊，一艘船就能够走遍全天下。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呢，在医学界上的一个新的进展啊。最近呢，科学家们呢再次为传统的 3D 打印的身体部件又增加了一些部位，这次呢是打印出了钛制的胸骨和胸腔。制造商们呢通过定制的胸椎、膝盖和皮肤等产品之外呢，又再一次证实了 3D 打印这个技术的价值。这些 3D 打印部件的幸运的受试者呢，是一位54岁的西班牙人，他呢患有一种叫做胸壁肉瘤的疾病。这种肿瘤呢形成于骨骼软组织和软骨当中，如果说要治病的话，就得把我刚才说的这些部位都得给他切了。于是呢，医生呢给他切除了胸骨和部分的肋骨，以此呢阻碍癌细胞的扩散。但是这些部分切了以后啊，它可是作为人体重要的支撑件，怎么办呢？ 医生就想办法，想来想去呢，发现哎，这可以用钛金属来去给他量身定做相关的一些部件啊。于是呢，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就制造了钛制的胸骨和肋骨，而这种制造方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3D 打印的技术啊。这 3D 打印已经是给人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好处啊。但是站在机器人的角度，他又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久之后你们人类就会变得和我们一样了，所以啊，在你变成铁石心肠之前，要对我好一些。 哎，这个提法还真是有点意思。如果真的有一天人类身上的很多器件都能够通过打印的方式，原本是肉的，后来变成了铁的，你说一个人是铁石心肠，过去是一种形容，没准未来真的就会变成现实了。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以上时间呢，和各位听众来说了说在科学这一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在医学这一方面的一个新的进展，这具体是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方漆，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不久之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他们所进行的一项高血压强化试验取得了满意效果，所以提前终止。这个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到底是一项怎样的高血压强化降压试验呢？我们真的可以按照试验所得出的结论调整血压吗？面对不同的年龄段，血压多少算合适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血压多少算刚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和血压有关系，尤其是和高血压有关系。其实呢，高血压是一种疾病，但是因为现在得的人太多了，很多人都不认为说这是一种疾病了。在体检检出来之后，就会跟旁边的人说，哎呀，我只是最近血压有点高啊，这得稍微注意点啊。旁边那人呢，肯定还会跟您说，哎呀，无非就是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少吃点肉嘛，没多大问题啊，我这高血压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啊，显示其实呢，由血压高所引起的疾病的死亡已经是超过了癌症的死亡啊。所以呢，纵览全世界，有很多的医生一直都在找一个办法，是不是很好的可以把人的血压控制住，但是到底控制在什么样的阶段是比较合适，以及呢多少的血压对于人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呢？不久之前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呢他们所宣布的。在此之前，他们进行的是一项高血压的强化的测试，这个测试呢是分为了两组啊，一组是把他们的血压呢降到140，另外一组呢是降到120。后来呢，他们经过几年的测试以后发现，哎，这降到120的这组好像是不是更好一点？于是呢，他们就觉得，哦，我已经达到这个实验效果了，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停了吧，未来大家就按照这个标准走。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机构的检测，还没有权威的论文的发表。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新知，估计听我们节目的有着血压困惑的朋友应该也不少。关于这血压的问题，该怎么来去正确的看待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保健处的戴正学教授。欢迎戴教授，您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哎，我们各位听众听见您的这个招呼了。还有我们今天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你好。 大家好，我是鲁一。 哎，其实鲁一这话题啊，我觉得今儿没有戴教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谈，因为咱俩是年轻人，可能对于血压的这个问题平常感触的不是特别多。 我感触特别多，因为我们家里有4位因为高血压的问题经历了特别大的痛苦，其中2位还因此过世。 好，那今天是 有一位是搭桥 来讲一讲， 另外一位呢是我的父亲。他曾经因为高血压的问题还中风过，所以我真的是有非常痛的这种体验哈。 我的体验是这样，就是我的母亲呢血压比较高，但是她的问题就是她觉得呀有点讳疾忌医，就不太想吃药，就担心说我这一吃药呢这未来就 停不下来是吧， 终身服药了这多可怕，我这还这么年轻还不到60岁， 担心药的副作用是吧， 对，就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其实不是说我们自己身体有这个病，但是身边的人，你看我们这一讲就这么多人，大家都有这些血压的高过、 我们家里家族里有很多，所以刚才跟教授一交流哈，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高危人群，虽然现在还没有这个出现症状 啊，这会遗传吗？那教授 是会的， 高血压和遗传非常相关，但它不单不是一个遗传病，它和遗传 不是百分之百的遗传， 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跟这个基因的某些缺陷有关， 有关系，它和那它有个明显的个家族史 哦，那您说他这个不是明就是很明显的遗传，他有没有和生活习惯有关系？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家里有就是其他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的人啊，就是同样一个大家族，他们家人的这个餐饮的习惯都特别的相似，都喜欢三高的这个吃的东西，所以我看他们家的这一家的人的身材也比较相近， 这一定有点跑不了，是吧？ 您觉得这方面有关系吗？ 您说的问题就是一个高血压的发生的危险因素的问题。是高血压的发生的危险因素呢，和这个吃非常相关。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吃的不好。在吃的不好里面，第一个就是盐放的太多。盐和这高血压是高度 非常相关的。我之前看了一个统计哈，说咱们国家之前有一年的统计，说天津市的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非常高，几乎是最高。然后他们就是一个统计， 喜欢吃包子吗？ 卫生部的一个统计。另外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食品的含盐的量也是全国统计的这些地方里边最高的。 你看我说吧，是跟吃包子有关系。 所以这个说你看了，这个高血压和这个盐啊，和盐的摄入非常的相关。在我们国家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血压呢，北方比南方高。 因为北方人重口味嘛。 对 呀、对，来，我再回到咱们今儿的这个主题当中啊，就美国的相关机构他们是宣布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停了。停了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已经达到效果了。这个实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这个实验， 而且我看这个实验哈，好像经常它的这个数据还在变化。 对， 已经是改了大概有8-9次了哈，这个指南，对吧，教授？ 这个血压是那个高血压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好发的因素。它是一个慢性病。对这个高血压的控制呢，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研究。对这个什么时候合适呢？什么这个数值最佳的数值是什么合适呢？ 也在不断的修正， 在修订。 说到这个修订啊，我就要跟您再说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实验了啊。他们是从2010年到2013年的时候呢，进行了两组人，这两组人呢年龄段都还是在这个大于50岁，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潜在的心血管的危险因素，把他们这些人呢纳入到检测当中来。一组呢是降血压，通过药物给它降到120，另外一组呢是降血压降到140。后来发现降到120的强化降压组，比较标准降压组的心血管的事件是减少了30%，死亡率呢降低了25%，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们的实验呢已经达到效果了，是不是大家呢降血压的时候降到120就可以了，降到120要比140更安全，您认可这个说法吗？ 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临床实验。但是呢在我们医生面对病人的过程中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不一定说是每一个病人啊，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啊，一定要降到120以下。因为那个血压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参数，它是维持我们血液循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血压，至于血压有一定的血压才能把我们这个血液从近端 运 送到远端。如果血压过低的话会导致脑供血不好，或者四肢供血不好，引起乏力， 可能 头晕 啊，麻木啊。 所以血压控制呢不是越低越好，一定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 一个区间的哈。今天我也看到说这个低血压哈，因为之前我的家里也有我的比如说外公哈，就是姥爷，他因为之前是低血压，但是他是因为这个 中风哈过世的。 哎呦， 我们家里一直有一个说法是低血压会转为高血压，但是今天我看了一些资料是说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低血压其实对这个心血管的梗塞是有非常直接的原因的。 嗯，这是什么情况呢？ 嗯， 是高血压对那个对这个器官的损害，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过程，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 嗯， 但低血压呢它是一个急性的过程，如果我们血压过低的话呢，它会导致血流速度过慢， 嗯， 它可以导致这个像血那个 梗塞的沉积下来， 是它可以导致这个血凝，血凝度增加，导致血栓。 嗯，这就像那个古代的黄河改道一样。 嗯， 黄河为什么改道呢？流到河南的时候呢，流速降低了。 嗯， 黄河水里面的很多沙子就沉积下来了。 嗯， 导致河床抬高，后来就改道了。 嗯， 这么解释，我们低血压导致血流速度变慢， 过缓。 过缓了以后呢，血管当中的一些物质沉积，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道理是。 嗯， 所以血压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 所以我们降压的目的不是说降得越低越好哈。 嗯， 所以我们降血压的目的是一个降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合理的水平 区间里边， 合理的区间。嗯，什么叫合理的区间呢？ 嗯， 就说是我们高血压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分层。 嗯， 比如说一个血压高，一个高血压的病人，比如说五十岁以上的一个病人，他血压高。 嗯， 我们怎么给他降压呢？我们得进行一个分层，看他到底有没有合并冠心病，有没有合并肾脏疾病。 哦， 如果他合并肾脏疾病，比如说合并了那个尿蛋白，这说明他肾功能损害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血压降在120 以下， 七十以下， 嗯， 对他有好处。 嗯， 如果说对50岁上一个人单纯性的高血压， 嗯， 单纯性的血压高，比如说他是就是140， 嗯， 90，但没有合并其他因素，他那个也没有脑血管疾病，也没有心脏的冠心病的那个合并冠心病。也没有合并这个肾脏疾病，眼底动脉也很好。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血压不一定降得很低。 嗯， 对一个这个70岁的人来说，我们血压控制在130到140，低压控制在80到90，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嗯，为什么年纪稍微？ 我们要进行一个分层。 就是照您这么说，年龄大了，血压反得高一点。 稍微高一些好是吗？为什么呢？ 对，就是我们血压呢，就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血压是逐渐的增高的。 嗯， 它是一个生理性的变化。 为什么呢？ 为 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呢，血管这个弹性会降低。 嗯， 只有保持一定的血压， 嗯， 脑供血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血液的输送才会非常 有效 哈。 所以正常的血压都是随着年龄的话是缓慢的、逐步的增加的。所以说，对年轻人高血压和对老年人高血压，我们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跟这个年龄非常有关系哈。 嗯， 而且我看他的美国的这个高血压的指南哈，因为前面也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变化，如果说他的这个控制的区间多10或者是少20，其实跟判断这个人有没有高血压可能就是非常大的庞大的一个人群哈。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刚才我们说可能要分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年龄来依据这个来参考。那我们他的这个改变了之后，我们到底要做多大的一个程度来判断，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医生来判断是吧？ 所以这个结果呢必须要经过专职的临床医生去解读。 嗯，所以 正确的 啊， 去应用这个研究成果， 所以也不用说他的这个标准收紧了，我们全都去吃这个降压药了哈。 不说的每一个人血压高血压的病人都要降到120以下， 嗯 嗯， 他一定要是根据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具体的问题，哎， 嗯， 进行合理的选择降压的目标。 嗯，就这事儿其实讲起来它还是一个非常个性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是， 比如说同样一个人的血压是130，但是也许在有些人的身上，比如说他年龄稍微偏大一点， 对， 就不算高。 嗯， 但是比如说像我和鲁一，我们的身上可能这血压 就有点问题， 就会比较高。 你的理解非常正确。 嗯，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美国的这个机构之前给出的一个实验的终结的结论说，他们已经达到效果了。他们的这个效果只是说对于降血压这一项，或者说血压降下来之后，他们相关的疾病就从死亡的这个事情上来看， 嗯， 他的这个数据是降低了，但是别的事儿他都没说。 是呀，所以这个血压那个降低呢，就是他这个实验呢，就是这个。结果呢是这个脑卒中的发生率降低， 嗯， 死亡率降低， 嗯， 但是呢， 就是中风的 啊，对， 中风的 降低降低， 对， 但是呢，血压过低的话呢，现在有另外的临床研究显示，血压过低的话对老年人的脑神经不好， 嗯， 可以导致这个痴呆的发生率增高， 因为缺血哈， 对啊，是 吧？ 这 个 是 血液 可以导致这个脑痴呆的发生率很高。 嗯， 所以我们对血压降低不能单纯的一个指标。 嗯， 去 不是说降的越低越好， 不是降的越好，是我们要根据综合的指标。 嗯，刚才我觉得玉龙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哈，就是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说我血压好像稍微有点高，但是都是一句玩笑哈，没有特别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一个数据哈，说其实中国有这个高血压的病症的人其实是特别多的，在15岁及以上的这个人群当中，患病率高血压有24%，全国的高血压的患者人数都是2.66亿呀，这是。将近我可以说是差不多3亿人吧，有那么多人，我们就13亿人口，3亿人将近啊都有这个高血压，每5个成年人就有1个人患高血压的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哈。但是大家好像就像玉龙刚才所说的，不是那么的重视，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病就跟感冒一样，患病率太高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的身上就有切肤之痛啊，就是我们家里有非常多的亲属因为这个不重视而过世的过世，有心脏搭桥的，也有这个包括我的父亲，他是中风了，至今还是这个行动非常的不便，几乎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状态。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建议大家重视起来哈，该吃药的是要去吃药控制的。而且这个吃药并不是说我把这个血压降到了一定的合理的按照要求来到这个区间了，我的药就可以停了，应该是要长期来服药的，因为不然你要停药的话，你的血压可能又会进行波动不平衡了。 问问这个戴教授，就是降压的这个药到底是该一个怎么个吃法，就是一吃真的是吃终身吗？ 对，高血压一经确诊他就是要终身吃药。 嗯 那他这个确诊就是单单的一个量血压就能够确诊吗？ 是 还是有其他的一个综合的？ 偶然的一个血压高不代表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嗯， 我们要经过到医院里去，经过多次的不同时间段的 一个平均值都是高的， 都是很高的，我们才能确认他是不是高血压病。 嗯， 就偶发性的一次，你比如说是我刚上楼，心情紧张了，血压很高，就一过性的， 这个无所谓。 对，还有些人很奇怪，就一见到医生血压就高，他们就把贝塔罐血压但是他这个脱离这个医院这个环境，他血压马上正常，所以这个不叫高血压病，这叫个一过性的血压高，不叫高血压病。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症状性高血压， 那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身体挺舒服的，那例如说我母亲嘛，她就是这样，她现在觉得哎我这血压也正常了，那干脆我就不吃药了吧， 就停了。 对啊，就我发现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他血压 高的话就是你吃药了降下去了，如果你这个药物停了以后呢，它一定会反弹， 还是会恢复反弹的。 那如果不反弹呢？ 一般不会不反弹。 对， 这么有经验。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量血压。 对，是。如果不反弹的话，那就不叫高血压了。如果要是血压高的话，它会以及持续性的增高。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哈，就说我们去确诊了之后就会吃药可以控制，但是像这个低血压呢，因为我的姥爷我的外公就是因为低血压而引发了这个脑梗过世的，那低血压有一些防止的预防的措施吗？跟高血压一样的， 有增压药吗？ 对，可以去，有降压药有增压药吗？低血压怎么办呢？ 低血压的话就是有这个两种，一种你说的一个病理性的，你比如说我们失血以后呢，失血性就低血压，我们叫失血性休克，这种要及时的去抢救的， 要输血， 对，要输血，要输液体，要维持这个血压。你刚刚说那个情况呢，就是这个血压偏低，它的这个血压的生理性的偏低，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这种调节，增强心脏功能， 比如说一些食疗的， 对食疗 饮食的，或者是强身健体的一些方式，还是跟体质有关系， 体质有关系，调体质。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个低血压这个问题当中，是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瞬间让你有一些什么比较适合的改变？ 这个低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也是慢性调整过程，不会是马上就调的，没有一个药物说实际上血压这样的突然升高，它真的是一种抢救性的药物， 说 肾上腺素， 那都是临时性的措施了， 抢救性措施。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和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件事情呢，有点老生常谈，但说的是关于血压的问题。刚才呢，鲁毅也跟我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就整个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血压的标准到底多少是合适？ 它也是在不断修正的。 对，也是在不断的修正。这个修正已经有，你说有10次了，差不多。 八九次是有的，我看到资料说至少是有8次以上。 在这个资料当中，每一次修正其实代表的也是大家对于血压疾病的一个更深层次 的 一个了解， 更深层的认识。 那么在不同的这个血压的指数当中，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像季节的影响、人种的影响、地域的影响、饮食环境的影响，您觉得这些影响会有吗？ 高血压的发病的机制到现在还是不是很清楚的。 哦，还不清楚。 不清楚啊。 哦， 它和这个遗传有关系。 嗯， 就说是有家族史的话，发病率会增高， 几率比较高， 几率比较高。 嗯， 第二个与饮食有关系，刚才讲了。 嗯， 就说是吃盐多， 嗯， 发病率明显增高。 这已经是确定的一件事情， 因素，对， 就是吃盐了， 有因果关系的， 还有和年龄有关系。 嗯 嗯， 对男性来说60岁以上，女性来说50岁以上，血压发生率 都会升高， 都会升高。 嗯 嗯， 会发生高血压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和年龄有关系。 嗯 嗯， 和生活习惯没有关系。 嗯， 比如说长期的吸烟，大量的饮酒， 嗯， 都会导致血压增高。 嗯，我看到跟 不良的生活习惯， 对，跟这个吸烟哈，尼古丁也是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它特别是跟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哈，可以说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没关系， 吸烟，嗯， 因为它这是这个吸烟呢，它可以导致它尼古丁分泌增多， 嗯， 它引起了交感神经的兴奋， 嗯， 分泌过多的这种肾上腺素，它引起的血管的收缩， 对， 它可以导致血压高。 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刚才我们有数据说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非常惊人哈，2.66亿人啊，这是比好多世界上的国家的人口总数还多。那在其他国家的话，他们的高血压的控制这个预防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患病率跟咱们是一样高的吗？ 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呢，和人种关系不是很大。 嗯，和人种关系不大。 不管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有高血压。 嗯。 和地域就是有关系，这与地域有关系。 地域可能是跟饮食有关系， 地域主要是饮食习惯引起来的。 比如说像美国人爱吃什么汉堡、喝可乐，都特别胖，是不是他们就容易得高血压？ 高血压就是胖的人， 嗯， 得高血压的几率要大一点。 哦， 但是它不是个，就是有相关性，但是不是个因果关系。 嗯 嗯，不是胖的人一定高血压。 对，刚才鲁毅说的那个问题，就是问您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大家关于这个事情，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全民预防的方式，就提示大家这个事儿特别重要。因为就像他刚才在讲，就得这个病的人太多了， 对， 见惯不怪了嘛。 嗯， 所以高血压的防治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提高， 把药吃起来。 第一个是提高知晓率。 啊。 你就一定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血压高。 嗯， 第二个是要提高这个治疗率。 嗯， 发生了高血压病以后呢，一定有没有治疗。 嗯， 第三个我们要强调控制率。 嗯， 血压有没有达标，你吃药了， 嗯， 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说刚才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那个指标达标。 嗯， 就是比如说 是不是在那个区间， 血压高的人他合并了肾脏病，合并了尿蛋白，他血压是不是达标了到120提示一下。 嗯， 达标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这个血压哈，好像跟身体的很多很多的疾病都有关系哈。比如说拿我家来举例吧，有这个叫做脑卒中的哈，中风的这种情况的，有心脏的问题的，前不久还有我的一位叔叔去搭桥了，另外还有刚才教授说的哈，还有肾脏方面的一些内脏的问题的也会出现。为什么这个高血压它会引起全身的多样化的多元化的这种反应呢？嗯， 所以血压呢，高血压呢，它主要是通过损害靶器官。 嗯， 什么叫靶器官？ 靶器官都是血压，它血压过高。他，你比如说是血压高的话，它会引起来心室的肥厚， 嗯， 会导致心力衰竭， 嗯， 血压高非常高的话，作用于脑血管，它可以引起来脑血管的破裂， 哦， 造成出血性脑卒中。 哎，我能这么理解吗，戴教授？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血压太高的时候，就等于说那个压力它会作用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节。细微之处，你 主要是四个器官， 感觉被压着，那肯定不舒服。 对啊，是、 主要四个器官， 主要是作用于四个靶器官。 嗯， 刚才我们讲了两个，一个是心脏、 肾脏， 一个是脑， 嗯， 第三个是肾脏。 嗯， 肾脏会引起来这个肾功能不全，引起来尿毒症。 嗯， 哦啊，尿毒症也是 尿毒症的话，高血压的话很重要的因素，尿毒症是高血压引起的。 这个跟提高大家的警惕有非常好的作用啊，尿毒症跟高血压也有关系。 还有一个第四个靶细胞呢，这个眼底动脉、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动脉出血， 嗯， 和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 就是视力也会因此受到很大 的影响。会失明吗？有可能， 眼底动脉出血就可以导致失明。 嗯，可能大家也非常关心哈，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这么高，除了我们要如果说真的确诊了有高血压要吃药以外，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食疗的哈。那像这个控制血压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饮食上的一些禁忌，或者是说吃哪些东西好？ 肯定少吃盐，这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都知道。 少吃盐，低盐低脂饮食很重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 但是存不存在一些什么吃了会降血压的食物？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科学研究哈。 就是说是比较有确切证据的这个食物，就是一个芹菜。 啊， 芹菜可以降血压。 嗯， 哦，这是有科学证据的哈。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比较良性的，我们说苦瓜，我们要说苦瓜，它会降血压。 哦，苦瓜跟好多 苦瓜 都有好处哈。 这个芹菜这是比较明确的。 嗯， 这是这个。食疗里面可以降血压。 我发现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多蔬菜是，就像万能钥匙一样的。 对， 比如说有一些蔬菜又能降血压， 像西红柿啊、苦瓜呀， 又能治疗糖尿病， 茄子， 还能防癌症啊。好了，有好多食物在大家的包装当中都是太神奇了。 对对对， 好，我们再回头说来，关于这个降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鲁毅也提了一点，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长期服用降压药对于身体的副作用大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吧， 它是一个，但是 是 个利弊权衡的问题。就是说是吃降压药的话呢，是血压导致的损害 更大，还是说它的药品的副作用更大？ 但是呢，血压呢，这个降压药的话，它本身有副作用。 嗯，它的副作用，比如说都有哪些？ 你比如说利尿药， 嗯， 我们利尿药是一类降压药，如果吃的不恰当，它可以引起来低血钾，引起电解质的紊乱。 嗯。 可以引起人非常疲乏， 嗯， 甚至会引起来突然这个心脏促停， 嗯， 这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就高血压的副作用，你比如说对于中年人， 嗯， 我们要吃那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嗯， 也是一种降压药，叫贝塔勒克， 嗯， 它可以导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就男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的改变，就是性功能降低，所以我们不管它降低血压，它这是血压降低了，但是它这个 其他还是有一些 生活的这种质量会下降。 嗯，对，所以在这些问题当中，最终还就是一个， 所以我们要权衡利弊， 是药三分毒，但是这个药呢也能治病。 在这个权衡之前，最好大家还是不要去有机会做这样的权衡。平常在生活中，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说高血压的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但是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在哪儿，就说的最多的吃盐这件事儿。曾经跟大家说有一段时间说这个世卫组织呢推荐大家吃盐，平均每天的摄入量不要超过6克。 六克。 后来发现现在改了， 对， 现在每天不要超过4克。 4克、5克，有你看这它不断的变化，原先的标准是6克，后来有标准有5克的。你看，你是新标准，还有4克的。 对， 我第4克，我的第一次听到。 对， 要求越来越高了。 对，我估计再这样感觉，每天就不准吃盐了。 盐越来越少的话，虽然 如果完全不吃盐，也会出现身体健康的问题。 盲女了是吗？ 那就是没有味道啊，饮食没有味道啊。 对，失去一大乐趣，而且还会出现 饮食都没有味道，人生何谈有味道？肯定不能不让吃盐了。 我们要既要讲要讲的降血压，还要讲究生活质量，要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特殊之处哈，因为人他是有控制力的，不像一般的可能动物，你给他多少，他就完全吃到肚子里去，所以这是人需要去控制的一个东西。 哎，你也太信任人了，人要是有控制力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富贵病呢？你说对不对？很多就是过去生活条件没这么好，得这些病的人比较少。现在大家吃饱喝足了，而且能吃到更多的好东西了，各种各样的富贵病其实也就随之出来了。比如说高血压也是其中的一种嘛。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戴正学教授，和大家来分享了关于高血压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并不是说哪个数据降到哪里是最合适的，而是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来去观察自己，去保护自己身体的方法。身体呢，它会随着不同年龄的改变，身体的机能也会发生改变，就是要适合自己的年龄，就像是这个一年四季一样，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季节有这个季节好吃好喝的东西啊，就好好照顾自己。谢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